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系张灿辉。上两辑咧，我哋已经同阿关智永教授，亦都系今日嘅嘉宾啦，系我嘅好朋友，系中文大学哲学系嘅关智永教授，同我哋咧系探讨理性嘅问题。智允啊，我上两次咧都其实都探讨好多问题啦，但我上一次咧，我哋提啲问题咧，关于系理性嘅限制问题，似乎有啲系有啲嘢未讲完啦，我再继续请教你，即系话依个喺理性啊依个问题里边嚟讲，理性呢个限制里边讲，仲有咩可以讲咧？系咪即系话咧，既然理性咁多限制啦，理性既然系咁多问题的话，不如我哋唔好讲理性啦，得唔得咧？ 哦，咁啊，当然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啊，理性限制嘅了解系好重要嘅，我哋如果唔知道理性嘅限制咧，咁事实上啦，我哋唔知道我哋可以去到边度，我哋唔知道即系吓有咩嘅事我哋可以咧系透过理性系生存，有乜嘢咧其实咧吓系已经系越过咗嗰个嘅界线啊等等啊，咁但系尽管系咁样咧吓，理性嘅角色咧喺呢个我哋嘅生活上边，喺我哋嘅社群里边。甚至喺整個世界嘅嗰個秩序上面咧，其實都應該有佢嘅重要嘅角色嘅嚇。咁、因此好多哲學家咧都強調一樣事情，就係、話了解理性嘅限制固然重要啊，而且係必須啊。如果唔係咧，等於咧就我哋對於理性就成為一種嘅執著啦啊，就我哋所謂嘅呢個唯理主義啦啊。儘管我哋係認識到理性有限制，但係咧喺個限制之內咧。我哋应该尽量去利用理性嘅嗰个效力，否则嘅话咧，这个世界就唔会有进步，唔会有前途啦。这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呢方面咧有两个好有趣嘅讲法咧，可以精引一下嘅。其中一个讲法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哲学家叫做 Karl Popper 啦，波帕。佢就曾经咧喺有篇文章就谈论即系哲学嘅嗰个意义啊之类嘅文章咧。就係重點地針對剛才或者前幾個禮拜我哋談論過嘅係幽默啊，嗰個好出名嘅名句啊，幽默曾經話人類理性咧，即係除咗 感情嘅奴隸， 係作為感情嘅奴隸，供感情情感差遣之外咧，再冇其他嘅嗰、那個即係職責可以做。Popper 咧，佢就曾經講。佢承認嚇，人類社會如果冇咗情感咧，成就唔到大事情。要真正嘅大嘅事咧，就唔係合意嘅理性可以成全到嘅，係需要有激情嚇，有好大嘅嗰個情感嘅嗰個投入先至可以嚇可以做到。但係咧，理性咧嚇，畢竟仍然都係有佢角色要做嘅嚇。就若果係因為幽默嘅嗰個講法咧，而認為理性係唔重要啦，其實係好大嘅缺失嘅嚇。因此咧，波帕咧，佢就喺呢个关口咧，佢就作出咁样嘅讲法。佢就话，虽然佢认为咧，人类嘅社会要成就大事咧，必须要依赖情感啊，冇咗情感，冇咗激情咧，系大事系做唔到出嚟嘅。但系理性仍然有佢嘅好重要嘅角色啊，而理性仍然咧都应该需要咧，系尽佢所能咧吓。是約束是不適當的情感的。情感雖然可以成就大事當然但更可以成就壞事啦。所以呢不能夠認為呢理性就是只是去服務情感就做他的奴隸。無論理性的力量是幾微薄到呢都應該盡量去行使。先正能夠確保人類整個社會有一個係好嘅未來。 因為咧好簡單，你頭先講到啦，就話喺理性當然係我哋喺哲學家裏面係討論好多，但喺日常生活裏面講咧，我經常講嘅，即係我哋講話我要做啲嘢嘅時候咧，我係好理直氣壯嘅，係嘛？我哋咧就一定要係乜嘢？當我講理直氣壯嘅時候，即係話咧，我有理咧喺我作為我哋嘅有大道理喺後邊啲話咧，我就好充滿信心做事，係咪啊？跟住亦都會話俾人聽咧，有啲人喺度，譬如有你就隨便示威啊，或者係點樣去要求嘢，咁就係為人無理取鬧。即係個理直氣壯又好，無理取鬧好咧，都其實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的而且確咧係覺得理咧。 是一个有理性有理由，即是说人怎样去用运用理性呢是肯定的，是不是、 你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充分反映了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理性和感情之间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呢、是千丝万缕啊，就是不能够是很简单地来到去裁决的。你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即是我时候认为是一个理性在人际沟通的场合里面呢应该是怎样去理解啊，怎样衡量啊等等啊。嗱，譬如我哋中國好多成語咧，都同個理字有關嘅。 係啊， 譬如你好似提到理直氣壯啦，嚇、理正，我哋都覺得啊，我哋處事交友啊，去行善咧，應該講求道理啊。咁、只要個道理係喺自己個面咧嚇，咁、你就應該咧係據理力爭咁樣。咁呢、這個當然啊，呢、這個態度係啱嘅。但係我哋發現咧，其實咧，我哋係咪真係有理咧嚇？呢、這個係需要經驗去證明嘅嚇、甚至咧。我哋之前讲过啦，系要喺我哋嘅嗰个阅历嘅不断增长当中咧，吓要自己去检讨，自己去作出挑战嘅。咁所以，我此刻认为我好有道理，咁但系其实咧，讲唔埋，再过多几日啦，你发现自己其实咧吓个道理其实都唔系咁充分。所以你睇到一样嘢，我哋即系行使呢个道理嘅时候咧，吓据理而振振有词嘅时候咧，其实。要时刻保持一个谦逊嘅，保持一个系自己自我批判嘅呢种嘅咁嘅准备啊，咁先叫真正咧系合理嘅啊。咁就而且仲有一条好重要嘅点咧，就系咧，我哋用道理嚟到去坚持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咧要同时考虑埋咧系合唔合乎呢个情嘅问题啊。啊，所以你睇到。就以我哋即係喺汉语里面嘅成语啊里面啲四字词里面呢好多都係涉及到情理要共同考虑嘅吓。咁譬如我哋即係有个讲法呢係要即係凡事呢要情理兼备啦 吓。 我哋讲求呢係要合情合理呢係咪甚至要通情达理呢咁样呢其实就係呢个咁样意思嘅。其实呢个反映一样事情呢就係话呢一个道理呢你讲出嚟嗰时候呢有时唔係话只係针对一件完全嘅一个客观嘅事情啊甚至你係要涉及到呢要令他人呢喺你嘅嗰个道理当中呢喺陈述嘅道理当中呢係同时呢係除咗喺个知性上学习呢都能够呢係喺个感情上面呢都能够呢係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去受落。咁如果我哋自己认为自己有道理，一方面可能唔系好加以反省啊，而却系咧就系振振有词啊，甚至咧喺个表达个道理嘅时候咧吓，完全咧系用一啲系对他人咧吓嘅嗰个情感咧系会有损害嘅方式嚟表达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候咧，其实咧你其实达唔到你嗰、那个吓、你个传达啊，你嗰、那个讲呢个道理嗰、那个沟通嘅嗰个意欲噶。 即系正，我谂啊，志斌兄讲得好对啦。即系正，有时候我觉得系时对于系其他人一啲嘅批评啊，或者系有人做错事时候咧，我以为咧就有晒大道理，有晒佢嘅证据证明佢点错点错嘅时候咧，就通常我哋过分咁样嘅强调呢种嘅理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佢点讲啦，得理不饶人啦， 系啦，冇错， 不理不饶人即系话咧，我喺晒真理喺晒我边啦，你就咁错晒啦，呢个系即系咁嘅态度，应该系有所要调节噶嘛。 当然系啦，嗱，得理不饶人咧，其实意思即系话咧，正正就系咧吓，用个理咧嚟作为一种嘅所谓咧吓，系攻击性嘅一种嘅武器咁就系噶啦，吓可以话系啊。我哋即系待人接物啦，会涉及种种唔同嘅事务啊，有啲系比较个人性嘅，有啲系比较系公共性嘅，都会有啦吓。咁好多时候咧，人做事总会有错，做错嘅时候咧我哋发现他人有错，咁去指出，当然系应该嘅，甚至啊，即系轻度嘅指责啊咁样咧，有时都难免。但系即使系指责人咧我哋其实咧应该系心存善意嘅，呢、這个就系我哋中国人所谓嘅。择善嘅意思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反之咧，发现有啲人咧系一旦发现人哋有过失嘅时候咧，好似如获至宝咁样，就系毫不留情咁样去即系痛击啊，咁就直到人哋系即系完全系无地自容啊咁样嘅时候咧，咁呢个其实就过犹不及啦，就系、是、甚至我认为咧系失于厚道咧，就正正咧就系得唔到嗰个呢个咁意思啦，咁我哋回翻睇翻咧理性啊。个 reason 嗰字咧 除了是一个我们从哲学上很冷酷地将它解释为所谓能力之外，其实在生活上在人际沟通里面就引出所谓的 reasonableness， 是啊， 是合理 的。合理、 reasonable， 这个term很难用中文直译出来的，但是其意思就是说呢，讲理由当中呢，你其实恰到好处，在个情嗰个层次呢是同时兼顾的意思的。同时反转头呢，是讲感知感取里面个 sense， 佢 引出嗰个 common sense， 另外有一个叫 sensibility， sensibility 呢 即 系正正就系呢，系除咗佢系单纯嘅嗰个系感触嗰种嘅知性之外呢，其实正正就系话呢，你同时考虑到他人嘅嗰个情感上嘅嗰个几一面。 因为正话啱啱讲到，譬如我哋系譬如法律一样啫嘛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啊，一啱啱就系要讲嘅问题啦，系嘛，不能超乎一个所合理嘅疑点。有任何有合理嘅疑点里边咧，就其实就有问题嘅，就我哋唔能够话再得刀切嘅，就话呢个就系一个系绝对上嘅错误等等嘅问题啦。我咁一节里边咧，我阿志允兄就探讨过，其实啦喺理性喺日常生活嘅运用方面嘅时候咧嘅问题啦。我休息阵间，转头嚟讲下理性，所以刚才已经提到嘅喺公共空间里边啊，我哋喺社会嘅在我哋生活里边咧重要嘅角色喺边度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允教授。 我哋其实上嗰两辑加埋今日咧，都系环绕理性嘅种种嘅问题咧，系同阿关子允教授咧系探讨嘅。嗱，喺我最后一节里边咧，我想就要请教阿子允咧，就系讲咗理性，当然啦，你哲学家里边讲好多嘢啦。但實際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我哋喺社會生活方面講啦，佢嘅最重要嘅個角色喺邊度咧？我明白你講咗啦，即係話理性唔係萬能嘅，理性係重要但唔係最重要嘅，可以同情感啊要一齊要運用嘅。咁但係仍我哋希望係一個呢、這個社會係一個講理嘅社會啊嘛。我哋喺講民主啊，我哋講法治裏面啦，似乎冚唪唥都係咩預設咗理性嘅存在嘅。可唔可以呢度方面嚟講，同我哋解釋一下咧？ 好啊，陳輝兄，我哋嘅問題咧就會轉入到去一個所謂理性嘅實踐運用嘅問題啊。我哋以前講過康德啦，康德除咗寫純粹理性之批判之外咧，仲有所謂實踐理性之批判啦，就將理性嘅問題咧從知識嘅層面咧就帶入到去呢個係實踐啊、道德生活啊嘅層面啦。但係康德除咗即係呢幾個重點佢批判之外咧，佢喺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係文本啊、啟蒙啊，正正呢本書裏邊咧。佢就提出咗一個所謂理性嘅公共運用呢個議題啊，所謂 public use of reason 呢個議題。所謂呢個所謂理性嘅公共運用，涉及就係咧嚇，剛才你提到嘅嚇，理性咧喺一個公民社會啊，喺一個社群當中咧嚇，佢應該要扮演點樣嘅角色咧嚇？除咗康德之外咧，即係好出名嘅英國哲學家羅素咧，就提到話哲學咧其實係社會生活同政治生活嘅一個組成部分嚟嘅 ，Popper 咧嚇，亦都講到話 ，all men and all women are philosophers， 即係會上男同女都冚唪都哲學家嚟㗎，係嘛？ 即係而所有人咧，其實就包括兩個性別嚇，都係有哲學嘅參與嘅權利啊。咁呢個當然就係喺個公共空間裏邊咧嚇，先可以實踐嘅啦。 呢、這個公共空間就指你剛才講咗係一個係政治即係活動啊，同埋社會活動嘅時候，係點樣真真正點樣去發展去嘅理性嘅呢個個能力咧？ 理性當然啦，好多層面可以講啦嚇，譬如人生所共同咧係要追求嘅一種嘅思想行事原則嚇，唔係哲學家所獨有嚇。不過自古以來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哲學咧喺理性嘅堅持上面咧，應該負有一定嘅責任咁樣啦。咁呢個咧當然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嘅。不過我就覺得即係有兩點好值得指出嘅咧，就係幾乎古今中外咧，所有嘅政治實體咧，即係除咗好少嘅例外咧，都會對於哲學理性咧就存有戒心嘅。其實涉及咗代表權力嘅政府實體同代表自由嘅哲學理性咧嘅一啲先天嘅矛盾啊，因此咧我哋睇到從孔子到柏拉圖咧都曾經即係有過以哲學家嘅身份去參加政治實踐嘅理想嘅， 結果最後都大家都知道啦，就無功而返啦，幾乎命都冇啦，甚至啊，咁因此可以睇到啦，哲學理性就最後咧係直接參與政權咧，呢個機會其實咧係即係可以話係好少嘅啊。雖然歷史上咧真係有啲例子，但係係鳳毛麟角嘅嚇。咁就好似古羅馬嘅呢個Marcus Aurelius 啊，同埋近代捷克嘅呢個 Masaryk 啊等等咧，都係啲例子啊。但係我哋完全唔可以係將呢個哲學理性嘅實踐咧寄托於即係呢種咁樣嘅所謂哲王咁種嘅模式上面嘅。 但正正你頭先咧已提到咧，就係普婆講咧就話咧，係所有男人、所有女人都係哲學家，就好顯然就話呢種哲學家就唔係一個一定要喺大學讀書、係大學係研究哲學嘅人嘅尊稱啦，係咪啊？即係所有人都一個哲學家嘅時候咧，係咪似乎即係話咧，我哋哲學裏邊嗰所預設嘅理性活動咧，實際上我哋社會生活裏邊空間裏面講咧，一樣係需要運用嘅，即係話咧，我哋一個理性實踐要求咧，呢個理念咧本身就係話。其实就是普及里面要求紧我每个人，男嘅女都好咧。我哋唔系一个纯粹用一个系冲动啊、非理性啊咁嚟做噶嘛，系咪啊？我只话呢个理性实践里边系咪咁谂法咧？ 刚才我哋讲到系，譬如哲王式嘅咧吓嘅哲学理性嘅实践咧吓，就我哋觉得唔可以当做一种嘅基本模式啦吓。咁、因此自古以嚟咧吓，我哋发现哲学要对政治产生呢个系影响咧，一般嚟讲都系用清流以政嘅方式嘅吓、中外都系咁样嘅，甚至康德咧都系曾经系。在他有一本书叫做《学科的争议》里面就讲了一句千古名句，就说哲学只听命于理性的法则，而不是听命于政府的法则，其实就代表了、即可以说一句择地有声 的说话，代表了即哲学那种所谓从那个所谓思想的某一个层次对于政治社会应该持续地保持一定的声音。但是你刚刚正话提出的问题呢亦都非常重要。他的问题就涉及到我们不是个个都是哲学家的嘛，即是 Popper 说所有人都是哲学家。哲学的理性或者理性一般或者是透过哲学而得到精炼的理性的原则呢，怎样能够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呢？咁呢个呢就係、涉及到呢喺要各个不同嘅岗位嘅人呢都係尽量呢就要对于所谓呢用理性嚟到去治事嚟到去分析事情嚟到去作出判断嘅一个习惯。呢方面我觉得呢係回应咗呢个问题呢，就要回翻到康德嘅作为理性作为公共嘅运用呢、这个咁嘅讲法。好多人都係只係集中咗理性作为呢个公共运用呢一点。但係康德其实呢喺佢个原著里面呢，佢曾经有一度呢就讲得更加明確嘅。佢就话所谓理性作为公共运动呢，係指将我哋人类嘅理性呢於每一個細節上面咧作出公共運用嘅，佢就強調每一細節。咁每一細節只係不同嘅嗰個社會嘅層面啦，即係所謂 all walks of life， 不同嘅行業、不同嘅崗位、不同嘅角色，都應該係咧扮演呢個角色嘅，甚至喺教育上面啊，喺商務上面啊，法律上面啊等等都係啦。 係咪咧？就係康德所謂講公共嘅空間裏面，理性啊，或者係政治活動裏面嚟講，唔係淨限於啲某一個幾個人。而家冇全民參與，全民參與裏面講一籌啦，因為每個人我係大腦裏面有左腦右腦嘅，基本上我係每個人咧都係仍係一個係阿里斯多講嘅時候，我仍係一個理性加埋情感嘅動物，係咪？咁所以咧喺呢個我哋真正參與緊我哋嘅所謂公共呢個事務裏面講嘅時候咧，就其實每個人咧都係應該要係尋求一個咧係最大嘅一個係道理，或者最大一個係共同承認一種嘅規矩規律，就係、成為我哋一種嘅最理性嘅公共運用，係咪咁理解咧？ 可以咁講啦，係當然啦，即係情理兼容呢樣嘢咧，就係尤其是喺個社會裏邊咧，我哋更加重視嘅嚇，因為情理兼容呢個咧，與其話一個哲學嘅原則咧，其實更係一個一般人咧喺社會上嘅行事原則啦。喺呢方面咧，由於所謂情理嘅問題咧，我就想最後補充兩個我覺得好重要嘅論點，就涉及到所謂理性作出公共運用啊，喺不同嘅細節上都作出公共運用咧，有咩原則要特別去留意咧？我哋對於兩種嘅現象咧，一定要盡量避免嘅。一種咧就係所謂迎合權勢，第二種咧就係自我審查。因為呢兩種咁樣嘅現象咧，正正係代表咗理性喺個別嘅情況下邊咧得唔到係發揮。 係甚至咧係被歪曲啊，被隱沒。咁所咩叫所謂言合權勢同埋自我審查咧，都係我曾經喺其他嘅場合提到嘅所謂叫做心念不忠誠嘅典型例子嚟嘅嚇。一啲極權嘅統治下邊咧。甚至喺所謂自由世界嘅一啲嘅技術官僚架構裏面呢，迎合權勢、迎合他人、迎合上意去獻媚呢，往往就係指主動地去講一啲或者做一啲當權者喜歡嘅事情嚟嘅。咁而所謂自我審查呢，卻係指一啲被動地唔敢講或者唔敢做一啲當權者唔喜歡嘅事情。兩者係有差別㗎、而兩者當中呢，當然我哋都會覺得呢，前者即係所謂迎合權勢呢係比較卑劣㗎，但呢其實就後者即係自我審查呢比前者更加危險。因為相對嚟講呢，迎合權勢嘅行為呢喺世人冷眼旁觀之下呢，其實路人皆見啦，所以呢刻意去干犯嘅唔係好多嘅。但係所謂自我審查呢，其實因為正正就係深藏於你自己嗰、那個個心底，唔容易俾人哋發現嘅。我幾時審查我自己啦？你唔知嘅嚇。咁因此呢，就會所謂因循禁口者多啦。所以兩者比對起上嚟呢，喺社會嘅長遠嘅影響嚟講呢，其實我認為呢，後者甚至呢係比前者個禍害呢更加大。 點樣可以令到人係防止呢樣嘢？點樣譬如話喺一個教育方面講，走咩方向可以令到人係真係好似看到咁樣，將我哋理性喺我哋公共環裏面係真真正正咁運用法，真正地對個人或者社會有意思嘅咧？ 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涉及到每個人嘅修養嘅問題啦。呢、這個當然亦都唔係話即係一蹴可就啊。亦都係需要好長久嘅生命嘅鍛鍊啦、需要係面對真正嘅危機嚇，喺個處境當中咧，要抉擇啊，慢慢磨練出嚟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咧，係對於從事哲學教育嘅我哋啊，就有一點可以做嘅嚇，就係譬如可以將哲學教育咧係喺社會裏邊普及化啦嚇。咁譬如我舉個例啦嚇，世界上好多係大學咧，佢哋除咗主修嘅哲學嘅課程之外咧，都會有啲所謂咧就面向係一般群眾嘅嚇嗰啲嘅課程啦。譬如中文大學都有所謂哲學嘅 MA 課程啊， 哲學碩士課程啊， 哲學碩士課程啦佢嘅針對嘅對象其實就係嚟自社會裏面咧嘅就廣大嘅群眾嚇，佢哋都係站喺不同嘅崗位上面，喺不同嘅崗位上面咧，佢哋若果受到係合適嘅刺激嘅時候咧，佢都會喺佢嘅崗位裏面咧係作出佢哋嘅嗰個貢獻。 好啊，我諗經過三輯嘅對於係理性嘅探討嘅時候咧，我係希望大家咧就有對理性有一個更加深入嘅理解。即係覺得理性唔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概念。再次多謝阿關智雲教授、阿智雲兄咧，喺過去個三輯裏邊咧，同我哋喺大氣中裏邊咧討論呢個咁深奧嘅問題啊！多謝。 好，多謝。 哲學對談，鄭希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